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的体坛夜话上下半段我们都要说一说足球这个话题啊。在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现在把赵宇请到我们节目当中。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首先咱们聊聊关于国足的话题啊，赵宇，这个国足现在已经到了沙加进行调整啊，包括这几天可能经过了一两天的这个休整的时间吧，那接下来的这个训练量据说是有可能会增加的，而且我今天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有没有可能会急招费南多呀，好像国足这方面没有一个具体的回应，赵宇能不能给我们首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首先要根据费南多的这个伤病和恢复情况，因为自从上一次这个准备四十强赛受伤之后，费南多就是再也没有进入到国家队，包括其实他在这个俱乐部的比赛也受到了影响，这段时间一直没比赛呢，可能都是在进行这个恢复。据我了解呢，在这个国家队开始准备集训的时候呢，就询问过费南多的情况。就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去这个卡塔尔，没有去沙加，上海集训之前吧，但得到的答复是还没法具备比赛条件，所以说这个费南多啊就一直没有招入到国家队啊。不过我们这个名单啊会随时调整，会随时更改。最近呢，国家队方面也一直在跟费南多进行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恢复的不错，但是什么时候他去这个沙加？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据我了解呢，只要是这个费南多经过再进一步的检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他跟着队伍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去跟队伍会合也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呢没有最终的完全的进一步的敲定吧。而且其实除了这个费南多之外，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其他的这些本土的球员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国家队的集训营，因为我们现在距离下一场比赛说实话还有这个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准备起来还是时间比较充裕的，所以我觉得他也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战术打法的调整，包括这个人员现在人员的一些伤病情况等等，然后从国内招入一些球员吧，我觉得这些都是问题不是很大，只要能够把这个状态最好的球员让他来到国家队跟着一起集训准备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咱们国内的教练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沟通方面可能会相对顺畅一些，会在这种沟通的就包括找人方面也会相对容易一些，所以说在这种人员方面不要过多的这种担心。我觉得费南多如果能够到国家队，对于球队的这种战术打法来说也是一种丰富，因为毕竟他有速度，有这种个人排战能力。如果说我们打防守反击，当然可能跟越南打防守反击可能性不大啊，但是你比如说像跟沙特这种比赛打防守反击，那费南多来了之后，那我觉得他对于球队的这个战术丰富来说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跟日本队比赛我们也看到了球队试图打这种反击，但是前场呢除了吴磊这一个快的点之外，剩下这种能拿球的快的点不多。我觉得如果说费南多能够参加那一场比赛，可能对于国足来说帮助会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这样有能力有实力有特点的这个球员来帮助到队伍。 另外还有球迷说提到李可，说有没有可能包括也会在之后的比赛啊有更多的一个用途，包括这个国内的球员，赵宇你觉得有可能会增补哪些呢？ 我觉得其实李可之前一直有伤，然后缺席了国安很多的比赛，后来又回到了英国。他现在什么时候回到国内还没有说法。我觉得就看他这个伤病情况。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李铁这个教练组对于李可的这种渴望程度，要远远这个不及对于费南多的这种渴望程度。其实我觉得像李可，他过去这段时间呢，也没有在队里进行系统训练。然后都是在这种自己呀，或者说是找这种私人教练进行训练，那可能跟你在队里训练这种强度节奏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李可10月份的比赛来到国家队应该不太可能，除非说 我们在这种防守型中场方面特别的缺人，那可能教练组会考虑。现在主要是教练组考察球员，一方面是他的这种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战术理解能不能完全融入到自己的战术体系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身体情况，如果说他的身体情况达不到100%的比赛要求，那么你拿来了在这种12强赛的比赛当中，其实能够起到的作用也不大。刚才康导也问说有没有可能其他的这些国内球员，我觉得就是像郑铮这样的球员，教练组一直都是很关注的，因为家庭的问题嘛，他并没有跟着球队去到卡塔尔多哈。但是当时教练组就跟他说，如果说家里边这些事儿处理的差不多，而且这个球队在各个方面对他有一些需要的话，那么随时就会把他补充征调到国家队当中。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未来也会对他进行考虑，因为毕竟这个张琳芃之前受伤了嘛，虽然说张琳芃的伤我个人觉得并不会影响到10月7号跟越南队的比赛，但是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招入一些这个防守型的中后卫啊也是很有必要的。恰巧现在就是说我们的郑铮之前进入到名单，现在又离开，那我觉得这种重新回来的可能性也很大。 当然有朋友也都是这几天纷纷的总结国足前两场的比赛啊，就是比赛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点评会变得更加的冷静和客观，包括我们这媒体人是吧，赵宇，就是这几天经过一些思考，那你觉得国足现在的这个三条线上的目前问题最大的是哪一条线啊？ 我觉得其实三条线这种问题啊，都差不太多。你说，后防线现在我们虽然说丢了4个球，但是这个丢球的责任还不完全是后防线。但是我觉得，跟日本队那个球可能是我们后防线，就是一方面是在边路啊，完全这种速度追不上人家；另外在中间呢也是缺乏保护啊。另外在跟澳大利亚比赛当中那个前2个球呢丢的也是。就是防线的这个保护啊协防做的不到位，但是你说如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100%把这个责任归结到防守球员或者说整条防线，我觉得也是不应该的。我觉得中场可能在这种拦截方面做的也不够。那你说2场比赛我们一个球都没进，封先生是不是也有责任？我觉得其实如果打分的话，那这三条线其实都不应该打特别高的分数。首先一点，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可能容易松懈，可能容易这种配合不默契啊。另外在中场，我们在最终对方这个高压逼抢之下，我们又很难把这个球完全控制好啊。锋线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也没有把握住，或者当然这种机会很少啊。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三条线其实都有问题。这个就是说整体的问题出现之后，也是我们这个前面的比赛2场比赛都输掉，都让大家觉得很绝望的一个原因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实力，因为你没有这种绝对强的实力，那么到比赛当中你体现的就是你会觉得三条线都有问题。其实这个同样问题我们可以反思到这个40强赛，就是我们在40强赛的比赛当中没有暴露出这些问题，那是因为对手比较弱，我们觉得三条线踢的都不错。现在面对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对手，我们会发现其实三条线都有问题，都有很严重的问题。这就说明其实我们在亚洲包括我们自己要反思，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强队，我们真的是一个弱者。所以说在这种弱者的时候，那你说跟日本队上场比赛那么踢合不合理？我个人觉得是合理的。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很早的去攻出去，去跟日本队打对攻，去打控制足球，甚至说高压逼抢，那你可能就会丢更多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守住是正确的。只是说我们现在纠结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守住的同时把反击打不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把这个传球啊精准度不够，另外一方面呢，前场就像我刚才说的，缺少像费南多这样一个速度的爆破点。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爆破点，可能我们打反击会相对顺畅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国家队的队员啊，在国内啊都是强队，他也没怎么踢过这种防守反击，所以说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并不完全适应。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开大脚啊，或者说是没有这种精准的直传球，是因为他在俱乐部没怎么踢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球员们要适应的。我觉得打防守反击，不管是打越南也好，打沙特也好，都没有问题。好在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去总结、去调整、去训练，这个时间对于教练组来说，对于球员来说都是非常充裕的。 另外刚才提到了中场的这个情况啊，赵宇应该对于这个郑铮还是这个印象比较深的。那你觉得经过这两场啊，赵宇，国足未来这个中场调整的话，怎么调整？就是具体人员啊，你更倾向于谁首发呢？因为这两场比赛，好多球迷都看出来了，就是国足在这个中场上边确实是控不住，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防守上边基本上也是，比较难防住对手啊。那这个中场一旦塌腰的话，基本上比赛不可能你占据任何的主动了啊。赵宇，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个中场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是很关键。接下来打越南，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在中场人员和阵型方面进行一个调整。有人说可能越南跟这个日本啊，跟澳大利亚，甚至说跟沙特没法比，我觉得那是肯定的。但是你这场比赛其实怎么踢，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之前两场比赛试了两种不同的这种战术体系，而跟澳大利亚比赛是采取四十强赛的踢法，跟日本队比赛呢是打防守反击。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两种办法都试了，可能效果都一般，那你跟越南怎么踢？其实论这种实力和心理，我们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越南队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进步很快，而且他凭借这种净胜球的优势在排名上还领先中国一位，所以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战术应该设计的再合理一些。这场比赛其实你没必要像跟日本的比赛那样就完全打这种防守反击吧，还是应该更多的打出自己的这些套路。但是是不是又要像跟澳大利亚那样去打这种高位逼抢啊，或者说打按照四强赛那种节奏踢，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其实在中场首先我还是觉得应该放两个这个后腰，放两个后腰它不是完全为了防守。你比如说让这个吴曦一方面呢在收回来的时候负责防守，另外一方面呢进攻的时候他得上去，他的这种前插上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外一个位置我觉得应该放一个池中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么说就是他池中国可以不上，他就一直是停留在本方的，比如说这个中圈弧啊，靠后一点这个位置，他就不上去。那这样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放吴曦，那么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前腰位置上再放一个张稀哲，这个三个人形成一个这个三角。我觉得这个三角的格局应该说是在我看来既可攻也可守。另外两个边路很关键，就是你要安排这种有速度的球员。如果说费南多来了，那他可以比如说左边右边都行，都没有问题。那另外一边你比如说像尹洪博啊，像吴兴涵都可以首发。其实如果说排五个中场，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跟越南队那场比赛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个五个中场啊，它既能够覆盖到进攻，同时呢也能够覆盖到这个防守，这个真的是很关键。所以我也建议吧，我只能说是我建议就是他能不能把这个李铁能不能把跟越南的比赛的阵型变成这个4231，这样呢可能进攻上我能攻得上去，防守的时候能撤回来，相对均衡一些。可能过去的这个442也好，包括这个532也好，都相对呢是一头沉，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进攻更好一些，有的时候防守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4231对于国足踢越南来说是一个比较均衡的这种阵型。 当然从前两场国足这个跟日本澳大利亚比赛啊，全场基本是绝对的下风。这时候球迷就会有一个疑问啊，说国足有没有这种单点能够就解决能力的人，是不是能给国足带来一定的惊喜啊？大家说了几个人，包括像韦世豪啊等等的，那第二场也没用韦世豪。我想问一下赵宇，你觉得像有没有可能国足有这样的人，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费南多，好像他巅峰时候就比较一己之力啊能够所谓的带来一定的变化，就国足现在有没有这一号的人，能不能跟我们也说说？ 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队具备这种个人能力特别强，然后一个人能够搅乱整条后防线的人其实是不具备的。你包括其实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吴磊，他是需要这个队友给他传出这种威胁球，然后利用他的这种插上能力啊、速度啊、门前的感觉，然后破门。你包括他其实踢这个西甲也好，在之前的上港踢也好，都是这个特点。他不是那种单兵作战能力特别强的人，他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整体。那刚才康乐也提到了韦世豪，其实为什么上一场比赛没有把韦世豪放进名单，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个李铁觉得韦世豪在这种战术上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吧。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这样。那可能在接下来跟越南的比赛，我觉得他应该能够进入名单，但是你说指望他能够成为主力也不现实。其实在这个康乐刚才说的费南多，我觉得他是具备这种单兵能力特别强的这种球员。另外还有一个，其实阿兰也是可以的，但阿兰呢也需要你给他传出这种有威胁的球，他是可以在前场能够拿球的。那你就需要在这种阿兰呀、埃克森包括吴磊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和选择。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比如说不把埃克森放在首发阵容当中，你放一个阿兰，我们不踢这种，不要这种绝对的中锋，是吧？踢这种，你比如说像原来西班牙啊，包括其他欧洲的一些球队，也尝试过这种无锋阵型。那我觉得国足啊，也可以这样尝试，这是没有问题的。 无锋阵型，反正国足，反正这个想模拟任何的这个强队，好像这也是不是特别可能的一件事儿。但是可以就是，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可以是有的，就技战术的想法都是多种多样的。另外一点我想问问赵宇的，就是国足的这个跟越南队啊，我们对比一下。国足呢是这个跟澳大利亚的比赛0-3输的，但是越南只输了一个球。我看有的朋友就对比了，说好像从这一点上咱们跟越南队也不是说多么的有这样的优势的一个情况啊。赵宇你觉得呢？也看了越南队的比赛，确实他们的这个速度，反击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怎么感觉他们的这个反击好像比国足要稍微犀利一些啊？赵宇， 对，其实越南队我觉得就这种进步速度也让我觉得吃惊。当然你不能说拿这种简单的比分来对比啊，就比如说这国足输了3个澳大利亚，然后越南输1个，那可能他就比国足强。我相信这个越南队可能在看过澳大利亚跟中国比赛之后，对于这支对手有更深的了解，所以在这种战术布置方面也更有针对性吧。其实越南队我觉得他还是讲究这种脚下速度然后反击，所以他在跟中国队比赛的时候，如果说采取跟澳大利亚同样的这种战术，那我觉得中国队想要赢他真的是比较难。因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在我们在跟菲律宾队比赛的时候，他多数时间也是要这个摆出摆大巴呀、铁桶阵，然后那我们就很难破门。就是像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话题，我们缺少一个这种爆破的点，那没有爆破的点真的是很难你在这种比赛当中取得进球。那么越南队怎么踢？越南队其实我们并不怕他攻出来，就怕他这个跟你周旋，然后踢这种防守反击。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我觉得会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影响吧。其实越南队他讲究这种脚下呀，包括这种个人拿球能力，真的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其实在这种身体啊，在这种心理方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所以我们就不要怕吧。对比这种东西，你很难做，现在就在没踢的情况下做一个实力的分析。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做一个评分来看，那么可能双方基本上是打一个平分。原来可能我们一说越南队，我们一下高出他20-30分，那你现在就等于说你跟对手能打一个平分，就证明对手进步很快，你没有什么优势了。在你没有优势的情况下，你可以心理上不惧怕对手，但你一定要在思想上重视对手。别说他越南队来了我们就一定能赢，真不是这样的。就这批球员应该都是95年龄段，然后包括上一届93呀，然后这个97年龄段一点一点成长起来。他要比中国队更年轻，更年轻就代表着这支球队更有活力，而且他这个95年龄段包括93年龄段97年龄段都是取得过成功的。这是一些在一起训练很多年，然后越南大力发展青训成长起来的一批球员，他们踢这种比赛应该说是默契程度上没有问题的啊。另外在这个比赛的经验、比赛的这种能力方面都不比中国队差。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是说我们老喊狼来了，而是狼真的来了，这只狼而且来势汹汹。他们其实跟中国队比赛，不管是主场客场，唯一的目标就是拿三分。我觉得中国队也要奔着三分去的，实在不行拿一分，哎呀，拿一分怎么说呢，也勉勉强强能接受吧。但是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啊，就是不能输。因为你一旦输给越南，那这种舆论压力，包括这种外界的声讨等等，对于中国队，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这种打击。可能到时候有些人能不能承受得住，我觉得都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也希望这样的这种压力别给队员们带来太多的负担吧，因为李铁也是球员出身嘛，希望他能够这个给队员们在解压工作方面也做到位，是吧？这个让球队好好的训练，好好的去比赛，争取到时候能踢得更好一些。嗯， 当然这前两场输了之后，我看到有一这个专业的人的这个媒体专门算这个概率的啊，赵宇，据说给国足算出这概率，好像是出现概率不足1%。哎呀，你说这个是咋办啊？这球迷一说，这又是怎么打两场出现概率就不足1%？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这个我觉得算得太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就是这个现在刚踢了两场，我记得上一届这个12强赛，我们踢了4场的成绩就踢平了一个伊朗，就拿了1分。结果到最后呢，还是有出现的这种可能性啊。最后换了教练之后，这里皮带队之后，哎，发现我们居然还有这种出现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两场比赛做好之后，甚至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所以说现在没必要垂头丧气。当然我知道，就是说这一届情况跟上一届又不一样了啊，教练不同，然后思路不一样，球员也不一样，等等都不一样了，没有什么可类比性。我只是想说明什么，就不管现在这边中国队他行不行，你现在算分都太早了。因为在过去这个抽签结束之后，那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这个希望，比如说前两场比赛我们拿几分，我们可以现在倒回到这个抽签结束之后，你当时是怎么设计的？是不是说这两场比赛我们一定要拿2分，或者说是拿4分，或者说是拿1分？有没有这么想过？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对于这两场比赛拿分其实不是抱有特别大的希望，即便抱有希望也是拿1分。那我们现在等于说1分没拿，那就是丢了1分。在丢了1分的时候，你就彻底放弃了。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当然我知道，就是说在这一届的12强赛当中，中国队没有了主场之力，然后很多比赛都在这种中立场地，那困难会很多。但是呢，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吧。最起码你要是踢完了前边4场比赛之后，你再看我们在这个组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再去算分，这个再去算概率，这个会相对客观准确一些。尤其是跟越南队比赛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试金石，这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中国队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说实话，踢完这2场比赛，你说中国队是什么样，现在也没法给一个确切的说法和明确的结论，因为这2支对手实力太强了，我们很难通过这样特别强的实力来真正了解自己。在不能完全真正了解自己的情况下，那你跟越南的比赛就可以说明一切，就可以说明你在面对这种跟自己实力五五开，甚至说是稍微上下一点都没关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踢出来。如果说你这场比赛也输了，那我觉得就不管他踢几场，那可能这个进世界杯的梦想真的就破碎了。所以说10月7号跟越南这场比赛真的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太关键了，而且现在这场比赛是在沙加踢，没有这种空调球场了，那么双方呢都需要克服这种炎热的天气。中国队这个40强赛是在沙加踢的，相信球队在这方面也有心理准备了吧，然后又集训了1个月，这方面不是问题。 当然这边还有球迷想让赵宇给说一说这几天关于广州队的情况呀，各种各样的这个球迷的关心。你觉得未来这个中超，尤其像这个这么重要的俱乐部，他这个情况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大概 我也关注到了相关的这种说法和评论和一些这个截屏啊传闻，这个确实有一些危机感吧。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看这个投资集团恒大集团他接下来这个发展情况，包括他的这资金的情况。如果说呢这个真的没有资金把放到这个俱乐部上，那可能这个俱乐部就是真的很难维持下去。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他立刻会解散呀，或者说不存在，而是说你比如说看有没有什么接手方啊，或者说是政府这种体育管理部门的托管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关键。但现在你可能都更多的都是传闻，我们也没法说他恒大集团接下来对于这支俱乐部是管还是不管。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管，能够让这个俱乐部更好的这种生存下去。当然这种随着中国足球的这种股权多元化的这个期望，也是希望比如说这个恒大呀还有其他的这些企业

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继续来说足球，把目光转向国际足球方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欢迎天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 这个想跟大家说说英超的事儿啊，这 C 罗首秀啊回归就是进了两个球，确实这几年这个射手天赋逐渐的已经练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应该是头一把交椅了。现在想问问天英，看到了 C 罗这样的一些进球，是否让你也是梦回当年这种感觉，有莫名的一种感动吗？天英。 对，其实咱们那一次就是在C 罗突然一下确定去曼联之前，其实当时我记得是咱们两个人在连线的时候，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其实对 C 罗来讲，如果想在这种气势上面、在声势上面，甚至在经济上面能够扭转被这个梅西压一头的这种感觉，世界上最适合他的地方就是曼联。结果哈，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是他就是加盟曼联了。其实从曼联加盟曼联的事儿上看，而且 C 罗真的是完美的开始，就这个完美的开始，我觉得至少让 C 罗在这一段时间之内的世界上的这种影响力、这种足球当中的声望又有点压过梅西了。就是我觉得这种给所有，因为我们知道啊，足球这个运动跟别的运动不一样，足球这个运动它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情怀在里面。 C 罗的表现、 C 罗的这种回归、 C 罗开场之后的这种进球，让无数人都把自己的这种情怀在足球里面实现了，把自己这种情怀找到了一个归宿地。 C 罗这个进球不是为自己进的，是为了所有的这些对足球有情怀的人进的，而且这个球进完之后，我认为价值连城，依然觉得 C 罗是一个世界顶级巨星。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讲，无论是从经济上面讲、从竞技上面讲、从这种影响力上面讲，这是一场三赢的比赛，对 C 罗来讲意义太重大了。一般来讲嘛，有些比赛可能你即便是回去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也不好打，但是 C 罗面对这个对手纽卡斯尔是一个防守相对松懈的球队，给了 C 罗很多的这种打门的机会啊、反击的空间啊什么的。我认为 C 罗真的是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情况之下，表现的能力表现出了自己的这个卓绝的能力，让大家都忘记了他今年已经36岁了。这一战不单单是让所有人找回了情怀，更是让 C 罗在竞技层面、经济层面、世界影响力的层面重新回到了顶流，至少再一次回到了跟梅西双雄争霸这种绝代双骄的这个时代了。 当然喜欢 C 罗的球迷很多，但是呢，好像总挑剔 C 罗的也挺多的。天英，比如我看到一种评论啊，就说：“哎呀。”C 罗这进球说一个个都是捡漏捡来的，有这么说的。那天英你觉得为什么 C 罗他就你说的是捡漏吧，咱就当他是捡漏，那捡漏也是一种本事，对吧？就他为什么在射手这个天赋上边，就是最近的这个大概5-6年啊，能有如此的一个提升，成为世界的就最一流的前锋了。现在以前他可能还是在中场边路去活动，但是他现在100%就是一个中锋，是一个前锋这样的位置啊，他的这样的一种所谓捡漏啊等等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说从正面点就说，那应该算是他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啊，这个终结的能力啊，为什么一下就变成这么强？天英，你觉得？ 我觉得 C 罗是在首先哈，大家对于 C 罗、对于梅西，首先认为他们呢都是在足球当中的这种技术能力非常强，C C 罗和梅西给大家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是这种中前场的盘带啊、串联啊，这种一打三啊、一打四、啊、一打五啊，或者这种像就是梅西就是这个风格嘛，然后 C 罗就是那种暴力的这种突破呀、强悍的头球啊，就是他们在技巧方面的这个影响力，技巧方面这几年以来十几年以来哈，这哥俩在炫技方面已经吸引了大家很大的目光，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两个队员也是最近十年以来几乎每个赛季都要每个自然年都要打进50个球以上的运动员，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天生在射门得分方面就有极大的天赋，都有极好的天赋，因此这两个队员本身就是在射手的潜质上面变得更加强大。而你看看现在 C 罗，其实 C 罗之前在这个穆里尼奥的时代，在皇马的时代，他就已经开始位置上面发生了变化。我记得当时是在穆里尼奥的时代执教皇马，当时 C 罗的位置是在三前锋当中偏左的位置，通过这种球队不断的向右路转移，给左路的 C 罗制造空间，让 C 罗能够完成这种内切啊，完成这种突破呀、发挥他的能力。但是我们会发现啊，随着 C 罗的年龄的增长，这种每场比赛让 C 罗一对一、一对二去突破，这不断的在边路来趟球，这种打法其实已经不适应他了。尽管 C 罗36岁，但仍然表现得像18岁的小伙子一样，但是反复的冲刺对于整个赛季下来来讲，对于 C 罗来讲是不健康的这种打法。所以在穆里尼奥的时代的后期，由于当时皇马这种中锋的问题，所以把 C 罗顶到了中锋的位置上面。到了那个位置上面，当时很多教练其实观点都是一样的，就是 C 罗本身技术能力天赋非常高，射门能力非常强，那么如果把他摆在中路的话，让他是接到了队友的支持，而不是去给队友创造机会，让他更多的把机会转化为射门，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在他某些的比如说体能啊，比如说速度啊有下降的情况之下，这种变化是方便的，是利于 C 罗继续保持这种巅峰状态的。我认为这个变化也是根据 C 罗的身体年龄所产生的，而 C 罗自身的天赋又让 C 罗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做得到。世界足坛当中啊，会突破的人非常非常多，技术好的人、炫技的人，大家可以想想，远的像德尼尔森，近的我们看像内马尔。但是从得分效率上讲，这十年以来超过梅西、超过 C 罗的人非常罕见。 是，天生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关于前锋的这个天赋啊。我想说就是可能挑剔 C 罗的很多球迷有可能是梅西的球迷，就是这两波球迷是肯定是互相的都看着对方的看不上嘛，是吧？因为这俩是主要的当今足坛的这个顶流的竞争者，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讨论来讨论去的。但是我相信这两个球员尽管在技术风格上面有区别，但是天生你说的很好，就是在这个进攻上边很多是吃天赋的事儿啊。真的有的不是说后天就能练出来的，是吧？天影，你觉得？ 对，但因为咱们经常说哈，这个防守是可以通过这种训练、通过组织、通过协作、通过团队努力、通过不断跑动，就这些，通过你后天的这种积极性是能够完成的。但是进攻啊，这个东西太需要天赋了，因为足球比赛是一个以创造空间和利用空间为基础的一种项目。这种空间，因为你知道在场上你面对的是11个活人，面对的是11个对手，这11个人是不给你空间、不给你机会的，你如何面对他们的时候创造出来，难度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天赋这个东西，我们看看在历史当中哈，能够完成在中前场得分效率极高的队员，往往都是身价最高的队员、最值钱的队员。远的我们看看像罗马里奥，大家可以看到哈，在禁区里面天下无敌般的存在啊！再后来罗纳尔多这样的运动员，包括现在的 C 罗、梅西，这些能够在禁区里面大面积的进球、大量的进球，这些队员的天赋，我认为都是怎么讲？他对时间、空间、对位置、对于时机的判断，而且对于自己的技术能力的这种应用，都是世界顶级的。这种天赋，可能每一个踢球的小孩最初都是想踢前锋，由于踢不好，最后开的别的位置，所以说。就是足球运动员当中啊，踢前锋的这些人，踢射手的这些人，踢得分手的这些人，一定是所有踢球小孩当中天赋最高的人。 当然提到这个前锋的天赋 啊，刚才我们通过国际足球当中的 C 罗的这个案例给大家分析分析。如果再转回到国内足球啊，田英，就是国足现在这个两场十二强赛比赛一个球没进，有的球迷也对比了，说你这是不是天赋有问题啊？啊，肯定天赋没法跟人家 C 罗、梅西去比啊。但是在亚洲的层面上，田英，你觉得为什么就是前两轮国足别说进球了，甚至连威胁的射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个你觉得在进攻上国足未来需要提升的是什么才能够攻破越南队接下来这个后防呢？ 哎呀，我觉得中国队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其实挺令大家遗憾的，就是我们在进攻当中啊，不单是没有得分，如果说我们像有些球队一样啊，压着人打全场二十几次射门不得分，那叫运气不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全场就没有射正过球门，两场比赛了180分钟连球门都没有打正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如果一直有机会打不进去，那是前锋的问题，得分手的问题。现在我们连机会都创造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全队的问题。就说当前以中国队的实力来讲，中国队很难做到兼顾到攻守两侧。以我们在十二强赛的地步这个位置来讲，我们能做好一侧可能就已经是不错了，能认真真的做好防守少丢球可能已经就是这支球队的一个整体实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前锋线，我们原来寄予的希望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规划球员可以在一对一、一对二、在一打多的情况之下，小兵团作战的情况之下，小范围配合的情况之下帮我们解决战斗。从能力上面讲，我认为这些队员也是可以的。你想想阿莱、这是咱们说了好多次是吧，欧联杯最佳射手，像那个阿尔克森啊，这是亚冠的最佳射手，像那个野牛阿洛伊西奥，这都是巴西联赛最佳射手，这都是放着别的联赛拿最佳的人。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的联赛，经过几年的锻炼之后，实力已经跟中国队员差别不是特别大了。就是你看这个阿兰在联赛也踢不上，阿洛伊西奥在联赛也踢不上，就这样的队员我认为真的是这几年之后啊，被规划之后反倒是出现了状态上大幅度的退步。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希望原来所希望的寄托在希望上的这种外援规划球员的这种战术，其实由于规划球员自身的能力的退化、能力的退步不可能实现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到了第二步的时候打不出这种进球啊，或者说形不成机会的重要原因。一个是我们本身全体能力不足，第二是我们寄予希望的这个骑兵、这个规划球员没有打出自己的价值，没有打出自己的作用。我认为这两点决定了当前中国队在进攻当中毫无机会、毫无表现。 哎呀，田英，你说这个让我就想起来了，如果这个规划球员，比如说艾克森啊，举个例子啊，他如果能够保持当年他在中超最厉害那个水平，我相信在对日本队比赛不会说日本队只要一上抢他就拿不住球，是吧？这他本身他这个能力是有退化的，而不只是说这个国足给中场的这个支援是不够的，是吧？就是中场这个支援呢，比如说这个规划球员他不可能说一下回到原来了，这是客观的一个情况。我们中场方面你觉得未来能给他有这个实力给带来更多的一个帮助吗？包括给吴磊啊？ 我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就是前几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就是你要说中场队员创造出机会嘛，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场队员自身能力强，第二个中场队员的这个组合出的战斗力能力强，就两种方式嘛。第一，中场队员自身能力强，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中场说白了就这几个人，就这几名队员，就是吴磊啊、金敬道啊、西哲呀、然后池忠国呀，这已经是国内现在最好的中场队员了。然后包括蒿俊闵啊，不是没有出场过，不是没有上过，不是没有去比赛过，对吧？就是他都去打过，但是打不好。这些队员组合在一起，还是那个看法，能够把防守做好，我觉得已经就不错了。你让他们兼顾防守跟进攻两头，不是这些队员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试过很多的这种进攻的人员组合搭配，也证明了我们中场的进攻的这些队员无论怎么搭配也还是受制于自己的能力，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死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有没有什么突发因素啊，有没有什么意外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机会，那我觉得随着高拉特的这种 随着高拉特的这种出场的时间又一次的被延后哈，就可以被规划代表国家队，然后出场的时间又一次的被延后，应该是到了2024年了。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没有机会了。原来我还是希望高拉特的到来能够在前腰位置上面为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现在看，如果高拉特不在，那么我们光靠自己人，这个事情一点机会都没有。中国的中场队员，本土的中场队员很难创造出机会。在跟这些强队对话的时候，我认为能做好防守，能把防守认真的组织好，已经就是极限。 哎呀，强队咱们先不说了，就是这个什么澳大利亚、日本这级别的，下一场咱们对越南队，天儿，你觉得这个信心大吗？ 对越南队，应该说啊，我们对越南队应该有信心，就是说我们打不过日本，打不过澳洲，我觉得打越南其实说对，在历史当中，起码对于像我这个岁数人来讲，在我原来看国足的比赛当中，我不认为中国打不过越南，真的是这样。因为之前跟越南比赛，那就是赢几个球的问题，对吧？就是你是赢两个啊，赢三个呀、啊，就是还是赢几个。当时我认为打越南，就在我看球刚开始看球那个时代，你跟越南踢不赢越南三个，大家都会觉得啊要喊教练下课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啊，随着越南的这种足球改革的相对成功，然后越南足球啊国家队的进步，中国跟越南去比赛，我认为难度其实已经挺大的了。我是希望哈、啊、看到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越南越不尊重中国队，越鄙视中国队，越南越是把自己看得那么高，我觉得其实中国才有些机会。我现在最怕看到的是什么？我最怕看到的是越南队现在突然一下变得低调了，越南队突然一下变得很谦虚了。我觉得这个反倒是挺令我担心的，因为中国跟越南的实力差别不大，你即便算上规划球员，以规划球员当今的状态看，双方实力差别也不大，这是很悲剧的一个现实。那么在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肯定是谁更务实，谁更低着头努力，谁更谦虚谨慎，谁更有机会。现在越南我觉得普遍的这种美好的想法，包括高涨的心气儿，我觉得已经超过中国很多了。反倒是中国这种两连败啊，两连惨败之后，倒有了一些哀兵求战的这种感觉了。我认为两个队，中国跟越南，到时候比赛打开看，打开了之后大家可以去看。我认为第一，实力差别不大；第二，场面差别也不会大，不会出现中国队摁着越南一顿暴揍的可能性，不会。双方你来我往，甚至越南的机会还要再大一点点。中国的机会会出现在越南大意失误的时候，会出现在中国像第一场比赛一样，越南轻敌了，那么那个时候中国队会有机会。我希望现在的发展是越南越来越轻敌，中国队能以哀兵的姿态才能够有爆冷的机会。 当然了，这个越南队上一场对澳大利亚人就输了一个球，田英，而且呢，越南队第一场比赛感觉也是比就横向对比啊，感觉状态比国足强，人家跟那个沙特还进一个球呢，后来被沙特在沙特的主场啊被这个沙特罚下去以后一个之后，然后那个输了三个，1-3输的嘛。就是越南队，我看了前两场他这个比赛的表现，好像他这个球队反击，你别说还真的有一定特点，天英是吧？ 对，因为咱们之前啊，不单单是这一次比赛，在之前的几年以来的比赛当中，越南队的进步都非常大。大家有可能很多人对于亚洲的这种亚洲的足球啊不是特别关注，其实如果关注多了的话，会发现越南啊，其实包括像越南啊，就泰国咱们都不说了哈，越南的目标一直是要超越泰国，成为这种东南亚小霸主啊。然后像越南啊，其实包括像印度的足球都在出现进步都挺明显的，而且都是踢得非常有特色了。就越南的这种进步已经是很多很多年的了，所以说对于咱们来讲，跟越南的比赛啊，第一，我认为在实力上面我们真的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另外一个，越南队的这种足球风格这几年以来已经历练的非常有体系了。我们说它是东南亚的足球风格，但是越南队其实在跑动对抗上面，甚至在头球上面都有进步。越南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 这么在那么炎热的东南亚地区哈，这个身体力量身高平均都不如我们，我们可以去碾压他们，丢一个球也是因为我们啊失那个大意了哈，失误了才会丢一个球，远远不是了。越南队的进步是全方面的，就是身体力量、对抗、战术、意志，他都在进步。越南可能不是亚洲顶级强队，但现在越南跟咱们比，越南不能说自己是弱队了，我们也不能说自己越南是个弱队了。所以弱呢，越南队的比赛，我们到现到比赛的时候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越南队踢的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个越南队了，好像更像一个标准的这种成熟的职业球队了。 但是这两场国足输球之后，我看到还有球迷有观点说，这个就是李铁指导的，关于李铁指导这个帅位啊什么什么，这方面你是怎么点评的啊，天英？ 啊，对，因为李铁指导在输球之后嘛，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些观点啊，做了好多的这些言论呢、啊，大家可能有些微词哈。我认为，应该这么说，就是中国足球的确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我们之前也会说，第一，就是在中国的体育当中，其实很多的项目啊，都是有这些外国的功勋教练、外国的成功教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田径项目、游泳项目，其实很多的这些原来中国的劣势项目，都是因为有了那个就是外国教练员啊、外国的这些训练的经验啊、训练的团队啊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成绩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在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呢，足球当中有特殊性，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足球当中，我们原来请过世界的顶流教练，很长一段时间国足教练全是外国人，而且这个外国人的水平那真是世界顶流，除了穆里尼奥、瓜迪奥拉没有来过中国之外，剩下的世界顶流教练就是这几年以来叫得出名的教练，基本上都跟中国有过瓜葛，有过这种机会，但都没有人能在中国成功，高如里皮啊，甚至都没有在中国成功。我认为这个就是什么问题，就是中国足球的这种核心的基础太差了。到这个时候，你真是说我们想再请个外国教练来帮我们，他也一样，他也变不出戏法来。米卢当年能变出戏法来，是因为他97年那支国家队的整体水平就不差，那支国家队到了后来我们看至少有7、8个人可以在海外效力，而且这个海外指的都是五大联赛，所以米卢那个时代的国家队跟现在是不能比的。你现在把米卢换过来，米卢也变不了戏法，变戏法基础还是在于球员。所以说李铁的那个话我们不能说他是错误，不能说他是自大，我认为李铁更多的那话是无奈，现在也只有国产教练愿意带国家队，有国产教练愿意在输球之后去挨骂，有国产教练愿意去扛这个雷、扛这个锅，总有人得去扛，总有人得去接吧。我认为关键时刻还是国产教练。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同意李铁的观点，到这个时候愿意背锅背雷的也只有国产教练了，所以说没有办法，没有退路，换不成别人。真正是按照咱们球迷想法说，我们让大家换个世界教练来，人家一来了解你情况之后，人家就走了，如履皮一样甩掉包袱走了，你在别人眼里的就是一件行李。那么我认为没有办法，只有继续相信我们的国产教练，继续相信李铁，打到这个时候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只有闭着眼睛继续往前走。 另外再说说几句吴磊吧，天英，就吴磊你觉得第三场对越南队是否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表现和机会啊？前两场对手可能实力太强了，在前边根本他没有任何的其他人给他支援，下一场你对吴磊有什么期待吗，天英？ 下一场的吴磊，其实如果说中国队跟越南比赛的时候，越南肯定会轻视中国队嘛，可能在攻击上面啊，在态度上面啊，可能更加的这种积极主动，那对于我们来讲反击的机会会非常大。而且第一场比赛我们打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吴磊的身体跟那个对手是差距太大了，而这个越南队员再怎么身体好，我觉得吴磊也都见过，吴磊在欧洲在西班牙见过比他们好的多得多。因此我认为下一场比赛咱们这几个规划到位的呢，有什么会有太突出的表现，因为太明显了哈，会成为人家的重点盯防对象。倒是吴磊我认为倒是有可能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能够取得进球，的确如此。我到下一场比赛我反倒愿意相信吴磊可能是替中国队进球的人。

关羽就奔相府来了。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曹操一听啊，坏了，关羽呀，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荀彧那话说的对呀，我不让你立功，你不就走不了了？吩咐一声请，请